好，欢迎学他双周报。今个礼拜算比较静嘅一个礼拜，除咗阿金仔又放飞弹，而又出现咗就系、是，假如飞弹飞过日本上空，你抽 几时中招，几时开战啫？ 唔系，重点唔系呢样嘢，而系而家喺日本流传一个讲法、就是，就系当支飞弹经过日本上空嘅时候咧，你抽唔升机会高啲啊？ 流星许愿啊， 系啊，因为你知抽卡有啲所谓叫做都市传说啊，玄学啊， 乜都讲，唔系23点传说咩？ 但系呢个真系离谱啲嘅，就飞眼先， 即系日本时间嘅啱凌晨， 唔系 通常 唔系通常咧抽呢就两点教，讲咗先，今次得我同阿小叶两个啫，我记得 ，OK 啊， 嗱吓，金仔单嘢就系政治嘢就唔识，我哋唔方便讲，亦都唔识讲啦，啲政治嘢就 总 咁今个礼拜咧比较大单新闻就系、是、诶。 点啊？呢、這个 Banda Visa 收购咗 呢个先，呢单先 ，OK。 讲 Banda 先啦，呢单嘢咁咩 ？Atas 应该 ACTTS 系咯 ，ACTS 就收购咗，就宣布就Banda Visa 嗰个制作人汤川纯就入主Atas 咧， 好似系咯 ，1% 啊嘛，系咯，完全子公司化， 非常董事，简单咗个就子公司。 其实好消息嚟嘅，呢间嘢其实点样继续做到嘢嘅？不过点样讲，碍于人手长期不足，即系见咗成日冧档。都几大镬嘅，其实 依间公司佢其实我觉得越人手问题，不如管理有问题。 啊，都系啦，即系 anyway 啦，即系总之唔知左冚右冚冚唔到，咪结果要延期。即系 嗱，依期啊， 讲下少少历史先啦，不如系咯。 依间公司预期话Atas 咧，预期话嗱最代表作品就是少女御战车啦， 小战车啦呢、這个就 跟住但系比起呢套作品嚟讲，佢更加有名就系、是。佢嘅开天窗率咧系出所名高嘅，而且佢嘅 试过重播，被逼重播啦，要因为一搞唔掂，要开天窗，成季冇咗，结果要下季再嚟个再播。 佢嘅那嘢由当时由最早期嘅女神转生恶魔之子出事，去到三成星够胆你成个月炒咗佢成三集重新做过嘅事。 系啊，佢最惨系年度就系最下季确系鬼 套啊！佢攋嘢嘅数字，啲人净系一谂到所谓叫动画公司出事啊嘛，一定系 跟先。总集篇啊，延期嗰啲就第一件事揾佢嚟仔嘅仔。 少女战车停咗两话，以前都讲过啦，少女一停咗两话， 剧场版都延迟咗啦，好似半年好似。 电影版咧就本来夏天嘅，叫秋天， 系啊，仲十月中先。 仲据水都佬话喺套戏播之前一季话。先交先完成条片， 咩万策尽矣啦， 真系黐线嘅死人。不过水岛路呢个系佢系开天窗惯犯嚟嘅， 系啦。 跟住三圣星啦，头先讲过啦，跟住搞长期尾冇咗两集啦，又系、 啊。不过反而近今年好似唔剩翻少少。 今年嗰套新嗰套港女性间谍嗰套啦，唔记得咗咩名，嗰套好似暂时好正常。 系咯，可能真系即系。停咗牌啲嘢回翻正常就好少少。 佢虽然其实因为佢依 又或者可能佢适余时间，即系佢唔会佢咩冇咁大个头好大顶帽咧，就即系余多少少时间。 嗱，少女战，因为其实依间公司系属于典型嗰种中佢又未去到细到只系做外判公司，但系佢又未大到话可以同时应付两套。但 少女战，我觉得佢最缺应该系人手啊，即系突然间紧大波直到咧，佢要嗰啲要请啲临时工去顶，佢要顶啲唔同位。 因为咧一动画一间动画公司咧。即系 佢又冇可能养起咁多人嘅，始终 咩？因为你讲真，唔可以养咩嘅问题啦，就系日本动画界其实长期都缺人嘅。 啊， 你人嗱，你原画本身已经系属于叫做 密集工作嚟噶呢啲嘢。 我用血汗，有血汗工厂。 我不嬲系嘅动画呢样嘢，不嬲原画师。你就算入到电脑时代都系噶，都系要人手做噶。 动画日本原画师或动画师已经人手已经超紧张噶啦。咁你讲真，大佬喂真系为理想，你都要开饭噶。你话你一个月得嗰几万 yen， 你估间间都好似PAUS 咁样去包两餐，包 住。系咁嘅 PAUS， 即系咁鬼远水路，你叫同我叫翻东京住人，唔好玩啦。 之前讲我讲 PAUS 嗰单嘢讲过啦，佢一个原画师嗰、那个公开佢自己公开原画师，即系搞出事嗰原画师，佢公开咗一个月扣七除八七。佢嗰月揾得多，嗰月都要成七萬至八萬 yen， 扣曬所，即係扣咗基本開支，算唔錯。諗下 有錢剩喎，唔使咩？ 咁佢一個月佢話少啲就係因為啱啱嗰月佢啲 job 少啲啫。但如果佢話多 job 咁多 job 嘅話， 唔係咁起碼人哋俾咗 job 你做先都唔係長期長期要你 六至七萬咁。但係講真諗下喺東京生活，你份人工扣咗房租，扣 kick 卡嘢七除八七， 好難嘅。 七萬至八萬 yen 好多 係咯，你佢幫你一個解決一個最大問題住嗰個問題， 起碼唔使擔，因為我。以前去日本读书嗰时，点解最住宿舍啫？就系宿舍包早晚餐啊嘛，起码你就 你唔使担心早晚餐，你唔使担心住宿嗰啲嘢嘛。 间中即系食下好都仲可以啊。 系啊，你可起码有一样就系、是、你冇钱啊，晏昼个餐咪唔食咯。吓咁样你而家，但系咧东京咁样，你话一个圆画师以前好少讲过嘅，就系、是、一个圆画师平均得个六至七万啫，仲有、哦。 十万都唔 够 就系、是、 未扣其他嘢， 系咯？ 你点生活啊？ 你净系旧钱十万，你对翻香港都系七千蚊，你仲要计埋嗰边嘅物价高过我哋 嘅。系啊，即系佢一 日随时食个饭， 当然啦， 四五十蚊嘅。 当然啦，如果画得快嘅，因为佢原画系断章计嘛，你画得快一个月画十几万， 公共艺术嘅。 如果新手啲头嗰半年，甚至有讲法，之前啊特派专员小修修讲过就系、是、头嗰三月要免费画添实习生。 系噶， 咁你就当实习生免费画啦。好啦，都系三，都系画得快嘅，咁就搵一个月搵 呢、啊、行呢行系咁啊，边冇人资助，咁你全部都要、啊、都系成本。 咁你净系靠燃烧生命，讲真冇咁多生命噶嘛？日本已经唔系话原画师唔够问题，系本日年轻人唔够问题，人手你都唔够。 几样啦， 在咯， 即系点样讲啊？即系第即系实际啲嗰啲，可能都走去做 idol 算数噶啦。 同埋咧。原画师先做 idol 啊，原画师几困身，大家 唔系啊，即系放弃做呢啲，只 idol 算数，冇。 你啊，就做下工好过。 系啊， 即系相比声优，如果声优你话唔接 job， 你即系声优你冇 job 接，你可以做打工啫。但系原画师系相当困身工作嚟噶嘛。咁我讲就是，仲有大型动画公司或者中型动画公司，譬如 PAVS 啊、京都动画呢啲叫有啲名嘅，佢代表比较好嘅。 新画师都有。 佢请原画师，你小公司。你想请 长包，你净系做我工作咯。 系啊，你原画师已经人手唔够噶啦，跟住你自己又嗰轮红少咗钱，即系红嗰时就心红，一口气接几套 job， 结果一套接一套，你一积压落嚟，你咪 系咯，而嗰度出事咯，结果咪好似系咯，佢啱啱嗰阵 个效应啫嘛，其实 系啊。 嗱，而家咁样佢事后你未唞咗一段时间之后再做就好咗。 啊，同埋即系背后有 band 支持，即系有个大金主支持，我觉得应该又好翻好啲。 好啲嗱，咁又 最大限度，即系你真系有即系啱啱嗰排你多嘢做嗰阵时，你可以叫后面增援 可以叫 band 可以叫老公试探搵问都。帮手翻，因为有时你依公司揾外判嘅小动画公司帮手嘅话，讲真睇人面嘅啫嘛。一人面嘅话，有人肯接你咯。 Benda 肯定够人面啦，至少我觉得即系佢讲讲可能新湾市都会帮手啦。 不过有时未必好嘅，有时未必好就系、是、Benda Visual 会唔会干涉佢哋嘅内部，即系影响佢。 我冇噶啦，呢啲就真系睇间公司做法噶啦。 因为有啲系完全唔理，但系有啲系真系叫顶唔顺自己走出嚟，即系本来系跟人哋嘅，结果又自己独立翻。 但睇情況嚟講，暫時應該 Benda 都唔係太過分，因為 至少我覺得今年年尾嘅《少女戰車》劇場版應該可以誒，最 終章應該你 Benda 有咩噶嘛？都有做嗰啲商品噶嘛、 ？Benda Visual 同 Benda 係兩樣嘢嘅，就應該係 Benda Visual 會唔會干涉到啲子公司嘅製作就有啲問題啦。因為佢對新 Y C， 因為 Benda 啊 ，Benda Namco 咧對新 Y C 干涉，大家有眼睇嘅其實。 哈哈，咁玩具嗰方面就 咁啊真，因為最麻煩就係、是，因為好簡單，以前都講過，即係之前我讲过啦，对铁菇对金林 O 又系啦，铁菇又系啦，金林 O 好啲就因为嗰黑田洋介、 啊，最好个叫咁标飞塔，因为根本就买事买身。 标飞塔都干涉嘅，其实都有 的。有，但系即系本身个性质个关系，所以 相对好啲， 相对唔觉嘅。 即系叫做佢跟高达 O 系掂，真系多啲加田洋介够经验，就系、是、你干涉佢谂办法喺你干涉情况下执到个剧本似模似样。 吓、 啊，江田磨你。顶唔顺，执唔切，咪濑嘢咯。咩嘢冇讲嘅？Benda Visual 应该冇。 你 江 田 就 只先冇做过呢啲咁嘅工作。 帮新花大有大嘅难处，同林无话斋。咁你但系你 最睇下咯，我觉得即系我正面嘅，我觉得即系起码最得限度，最得限度即系你我唔会，就算有事都唔会出，好似之前咁严重，要斩成嗰啲系咯。 你依有時咧，依連啲動畫公司爆煲嘅事件，其實上咗新聞， 應該差唔多嘅。其實飽和狀態，即係一係就 開始有啲動畫公司爆煲嘅啦。 一係就執笠，好似之前 老闆公司 阿玲已經係啦， Microbe 又係啦。 嚇， 因為早幾年其實係突然間好多動畫公司走出嚟嘅，阿貓阿狗突然間係多到叫市場上係飽和嘅。 係啊，根本係冇可能睇得曬一季嘅，以前就可能嘅嗱。讲过噶啦，2007年个夏季同埋2017年个夏季个花数系差倍 嘅。我记得2007年我日本平时，即系我日本自己睇翻嗰时，平均一季30多套左右。 系啊，三十上下嘅啫。 而家平均一季系50-40至50套，有时多系 黐线就60咯，六十七至70咯。 依个系即系动画公司多， 啲人夾擠時間，變咗咧就咩？五分鐘又有，十五分鐘又有，夾擠啲時間出嚟拍一套動畫。 係啊， 結果長變成咗就咩？大動畫公司其實就只 要即食法咯，成散都要。 同埋多嘅話，你就成本一定壓低啊。咁你變相你都啲原畫師嘅收入更加低，原畫公司亦都俾唔到更高更多嘅錢。 唔係你更加密集啲嘢，更加密集你咪撞咯，炒死咯。 我賣嘅，即係個係劉強啦，有啲動畫 啊，希望就咩咯，即係依家執翻正佢，即係係咯，即係一來就要好翻啲，二來係咯。 同埋始終有大，始終有大水喉係好啲嘅、啊。好啦，另一單講下，講完一單講下啲關於我假如中國嘅古仔啦。咁咧，眾所周知，即係喺同人界非常有名嘅同人網站啦 ，Pissery 咧。 Pissery 係啊。 我本身有個叫做有個類似 SNS 嘅嘢叫 Power 嘅。 係啊。 咁咧喺最前幾日咧，突然間 Power 突然間 Power 出現咗大三個小時，有成三個鐘頭內有2000-3000人湧入去嘅。 難民潮啊！呢個 難民潮，其搞到 Power 冧機嘅。咁咧，二三千人係咩人咧？絕大部分都係中國嘅畫師。 啊 而據一啲人就知情人士講嘅就係、是，關鍵在於微博就採微博嘅新制微博夠全嗱佢講呀，我詳細 社交網嗰個制度，即係嗰個利用條款， 利用條款就係、 是、就話你任何投稿個版權最終版權係屬於微博本身嘅，你冇嗰個著作權嘅， 因為講緊就係實名登記算啦，因為喺入喺中國咩嘢都實名登記嘅 嚇。啊 我你喺上網 插，但其實冇理由喎。你實名登記，你係 實名登記，我覺得係喺中國嚟講，依個係正常，接唔接受另一嗱？ 我唔係要首先，即係我要揾件嘢係邊個嘅咁， 因為 你發出嚟咁係你 嘅。因為我睇咗個喺 Power 入面有個人即係講喺依單嘢，我睇到啦，佢就咁講嘅話。我因為詳細情我未得閒啦，我因為今日先睇咗單料，今朝先睇單料，未得閒揾啦。總之就係話微博就話啲喺圖喺畫微博投稿嘅圖。所有權就所有權不明嘅，即係唔清唔楚，就有可能會變成，有可能變成微博擁有版權。 係啊，即係你冇份嘅，最尾咁你就冇。 先唔好講係咪真定假，就係、是、有依個傳言出現咧，啲畫師梗係大逃亡噶啦，大佬冇人我畫啲畫 益你啊！ 啲圖突然間版權變成唔係我，亦都唔係邊個人手上面，可能又變咗係你喎。係 啊， 咁結果咧就出現咗一樣嘢，就係、是。大量嘅畫師嗱喺大一般嚟講喺日本咧呢、這個問題就唔嚴重嘅，冇呢個問題，因為日本 Twitter 入面出圖張畫都係你噶嘛 嚇、 啊，所以 Power 其實喺日本唔係話特別紅嘅，因為對畫師嚟講，我 Pissery 我喺 Twitter 出因為 理所當然 啊嘛，我都冇需要喺Pissery 旗下嘅 Power 再開一個。咁你又冇人玩啦？你係咪冇人玩爛件事？ 冇，即係冇一個特別誘因，但係對於冇得玩 Twitter 嘅中國網民畫師嚟講。Power 未俾人封啊嘛，咁咪 Power 咯，又、啊、变成咗大，突然间拖冧咗 Power 个 server 嘅奇闻出现。 吓、 啊，不过其实 咁正常啊，咁你即系你强国，你有啲嘢封，即系始终都系限制咗嘅话，咁你即系你有缺口嗰阵时，咪个个涌晒嗰度咁啊，正常啊。 其实 Pissery 本身已经系即系讲开啦 ，Pissery 呢个作呢、這个同人网站，其实已经系好国际化噶啦。 佢算系咁噶啦，起码即系我见，其实都有唔少中国画师喺上面。 我知道咧，香港有好几个画师好有名，画师喺上面。 吓、 啊，我自己有几个系跟 follow 开嘅，系、啊、香港画师嘅、 啊。 有啲咧就喺中国嘅画师，有台湾画师、 啊， 有马来西亚嘅画师。 边度有噶？好好 系啊，好多嘅，因为有总之就四千奇百怪，同埋有啲画师好妙嘅，因为。Pissery 本身系唔系始终你日本国内嘅服务啦， 系啊， 咁佢就唔一定咁咧。如果你话 R18 嘅话咧，一定要打码嘅。 嗯， 咁咧有啲画师就将唔打码版本摆一个收钱要俾钱睇，即系我唔一咁俾钱睇，即系喺度嘅网站。 唔系你要落烟啫嘛。 唔系另一个网站啊， 另一个网站。 Okay、如果想睇冇码版本啊，去另一个网站俾钱啦，每月费嘅。咁呢个冇所谓啦，咁你肯俾钱，你肯资助嘅画家画师应该嘅呢样嘢，你肯唔肯俾钱系个问题啦。咁 都係為咗避免法律問題啫。 同埋咁，我覺得畫師畫畫，佢畫佢免費公開係人情，咁收你錢我都冇乜所謂嘅。 Okay, 即係應該咁講，佢收唔收你錢係佢決定，咁你有權唔俾錢噶嘛？咁我依個冇問題嘅。咁同埋咁開拓資源啦，因為就有啲畫師唔係畫同人字啊嘛。 嗯。 同埋喺 Pissery 其實好多畫師係叫做咩啊？希望你畫得紅， 然後就俾啲大型嘅廠商去揾佢畫圖。 冇啊，都係揾新揾畫揾揾畫師嚟 揾 嚟㗎嘛。 揾job啊嘛，所以好多 piece 所以 piece 點解咁多畫師啫？係 咪本身上面有畫有漫畫㗎嘛 ？piece 有個漫 好幾好幾個漫畫家喺 piece 裏面紅咗，而家成為職業漫畫家添。係 啊，即係揾機會睇下有冇出版社睺你，跟住印成單行本，跟住。 所以中國嘅中國啊，台灣海外畫師咧，中入美國我唔好熟，美國印象中唔係好多美國。 啊，唔係個畫風，我覺得係畫風問題咯。係 咯，但係入 即 係 唔知點解你好。好近嘅其實畫風， 即係亞洲區畫師真係好紅嘅。嚇、啊，韓國都有，間唔中韓國都有，但相對算少。中國就好多， 中國 有時見到咗中國留言嘅，我心諗喂，日本畫同人日本畫集網站嚟㗎，你可唔可以俾尊重啲用日文留言呢？但佢真係好大潮到用簡體字打，用啲簡體字打中文落去。 唔係咁，但至少件事唔係即係個網站唔係大陸先啦，真限到。咁呢個算啦，呢個 起碼大陸唔禁住啊嘛。你只要、啊、中國唔禁嘅話就。诶，俾人即系有个空间俾人走。 咁同埋你啲条款嗰啲嘢又唔会直改咁样，咁对佢嚟讲真系好多啦。 算系咁啦，即系起码就 是、即系阵间一个唔中意又禁你呢样禁你嗰样，即系你国内嗰啲哦，即系开心啊！ 喺中国咩事可以发生嘅？我哋呢个嘢我哋已经太理解啦。喺中国任何古人精，因为 大家明嘅，唔使 无所有嘅。 真系啲 嗱，讲下另咁讲下，首先讲下版权咧，讲下一单嘢走妙嘅就系、是。咁咧 爆人近 就爆近网站，就系、是、俾人就俾人封就俾人拉俾长嘢一个抽完俾拉人封艇 啊！ 即一个网站，我呢个好应该睇过嘅，叫 Jump 感想嚟 Tapa 咧，阿拉苏芝麻麦多咩速报，呢、這个系算几有名嘅，因为我都有印象嘅，因为虽然我唔睇呢类网站啦，我有印象嘅就系、是、一个总之每期有 Jump 之后佢就会 最近七年再跟住爆近， 佢唔摆上去，摆几页，然后讲啲剧情，嗰期啲剧情落去。 唔系主要爆近嘅，我觉得应该系讲翻嗰发生啲咩事，边个登场，跟住边个死嗰啲物体嘅咁。 系啊，其实呢个网站喺麦汤明网站喺日本，因为日本咧，我所理解咧，印象之中咧，所谓叫做 content 翻咧就冇乜嘅日本，印象中好似冇乜 content 翻日本，唔流行呢样嘢嘅，佢就流行所谓呢个叫麦汤明网站。就係、是、左抄一啲，又左周圍收料，收左 冇啊！啲要傳嚟傳去嘛，佢係俾拎你嚟自 拎你 啊 嘛， 咁啫嘛。 相比起 content 發扮係自己嘅網，扮將人哋嘅抄落嚟扮自己咧，相對而言比較有品一啲。但其實都係二次轉載、三次轉載，甚至四次 轉載。 我轉 嚟再轉去轉去啫嘛，件嘢唔係佢，我純粹老谷咯。 但佢又有拎嘅，佢稍微有啲良心，有啲拎嘅，即係話俾知件嘢有嚟。咁例如話， 嗰幾大新聞網都係咁做啦。 咁我有時我睇新聞，我都自己睇過嚟話，睇條 link 發現咗確認下，同埋都有啲好似 Colin Farm 嗰啲所謂叫做乜嘢 咩 題講嘅 咩起稿啊咩人啊，跟住咩 塔巴茨稿啊啲咁嘅嘢， 咩案啊，跟住嗰啲啦嚇。 嗰幾個有 自己揾， 驚埋速報啊 ，Ripper 嗰啲咁嘅嘢 嚇。 即係有其實依類網入都係有啲所謂叫 Colin Farm 式嘅嘢㗎，即係例如話標題黨啦， 標題黨咯，其實最主要係啊，跟住咩結。引你跟住真豪打格咁样嗰啲咧， 咩嘢 你倾入去睇？ 乜嘢飞报任天堂乜嗰啲嘢最多啊？ 咁冇嘅，咁有个网系咩嚟噶嘛？任粉嚟噶嘛？ 有 anti 亦都有个网是 anti 嚟噶嘛？ 因为我跟开几而家几个 好笑噶，即系佢啲观点，佢用佢啲观点去写件事咧，因为发觉，切你条任粉讲埋啲咁嘅嘢， 同埋有而家因为最有名最红嗰几个所谓叫 game 嘅白汤明网站咧。个网址系好系唔掩饰地话俾自己，即系 系啊，根本我系巴士啊，我点样吹啊 ？Andy 系反路饮嘅， 吹啊， 系啊，系唔有掩饰嘅，成日背包， 摆明噶啦，即系有咩事嗰时候我就踩你多两脚。 但系入去睇快咗，冇嘢讲嘅， 冇噶冇噶，根本好普通嘅事嚟啫嘛，跟住乘机抽水踩你两脚。 当然唔系抽水添，纯粹只不过系唔知莫名其妙闹嘅，之后咧就喺星洲网站啊，莫名其妙咩？背包。胡松瑶冇乜代表角色，我莫名其妙睇，跟住睇到原来就喺唔知喺二餐呢度咧揾条 cheat 文 copy 过嚟，咁当讨论啦。咁呢啲我冇所谓嘅，咁呢类网站始终你呢啲咁嘅实有呢啲。 系咁啊，即系变咗，即系点样讲啊？即系挖空取重咯，即系系真系假，自己过滤咯，要揾要咩咯？ 你 Tapa 啲网站就真系比较暧昧嘅，因为你话佢，因为佢贴佢有贴图，佢贴佢爆料，你又唔明我话侵权咧？其实我啊你头，如果佢有贴图就唔同啦，有贴图就 唔系咁，你始终都系即嗰个星期嘅嘢，你咁快就爆出嚟，咁你啲人咪唔去买书，咁我觉得 唔多唔少都有傷害。 不過佢咧就據嗱，不過警方就話佢哋咧就點樣點咧就係、是、依、這個網站就喺套雜誌未出街之前，係 咯， 攞咗啲資攞咗漫畫嚟，然後將佢啲資料擺上網。 嚇！ 依樣嘢其實幾得麻煩嘅，因為如果話雜誌出咗街，你講劇情嘅話咧，都比都仲可以話都仲可以話係報新聞啦。嚇！但喂。雜誌未出街之前，你攞到港其實真係 你懷疑啲票蝕咯，其實有機會 係啊，因為你其實依樣嘢，我好似都講過嘅。日本因為佢始因為文印指引冊咧，要喺同一日送到全日本咧，甚至送海外咧係有難度嘅，所以通常 有成差咯。 佢會喺三日之前印好，即係嚟話星期一出針嘅話咧，其實星期五就已經印好曬噶啦。咁你就預你兩一至兩日嚟運全國，咁你就保證星期一之後，要全國所有嘅漫畫店啊、七仔啊都可以買到。 冇，咁有啲中間啲物嗱，肯定條條物流公司噶啦，咁講法就係啊。 就係使乜做物流公司啊？你頭揾間，你頭你喺嗰啲啡粉啊咁嘢。 都係啦，即係總之有嗰啲貨，嗰啲自己偷睇。跟住就攞上網去爆。 講緊就係佢串通，佢揾咗去同車站個阿嬸熟，跟住車站可能佢一早車站可能早兩日已經送到嚟啦。我之前跟住佢咪攞，跟住同車站話：， 唔係，真係嗰句 攞走咯。 都係嗰句，你自己睇冇所謂啊。你抽你睇咁，唔好咁樣扮先知去咩啦。即係 因為我以前 啲偷睇嘅嘢，自己 以前我試過嘅。我係好多年前直情第一次去日本，咁我一次經過即係搭火車啦，咁喺車站嗰啲小賣店見到，咦咁早出嘅？見到對地下一幾本針啊！我問佢買，佢話唔賣。跟住我問奇怪，喂佢耍手叫我，即係我即刻試日文唔叻啦，佢耍手話唔賣嘅。咁我啱我啲人點解唔賣？跟住醒係依本嘢好似依本嘢應該後日先出，聽日先出嘅喎，點解咁快有咧？即系先正系 咁啊，系咩啫嘛？咁啊，预先摆定，令到头先你讲嘅原因啫嘛。 因为香港就唔理嘅，香港即系早三日啫。因为香港佢系 咁，香港又几大啫？ 香港佢唔理，香港 大不了咪嚟到迟到日。 系香港通常香港佢又一嚟到即埋，所以香港通常早入。 系咯，你香港有几大啫？你坐程车两个钟咩都你通到啦。 但香港唔系应该咁样就系香港日屋，即系香港唔好日屋啦。香港啲日本书店咧，以前咧。通常就唔理所謂叫做咩同時發售呢樣嘢嘅，總之空運幾時到幾時賣，所以香港永遠早日本嘅，香港睇完曬嘢成日本都未做嘅。 唔係咁，其實最常出現嘅雜誌嗰啲月刊雜誌或者期刊周刊嗰類嗰啲， 周志刊、最遠周刊 係啊，即係你話例如廿五號出嘅，咁可能24、23已經偷跑出咗，咁你咪有啲人唔可以上 因為最嗱你話新聞就冇得講啦，因為新聞而家網新聞咁快。你系冇可能新闻大，但系你话漫画连载， 你杂志系咩噶嘛？ 你一定追连载噶嘛？如果早一日你跟网上你话，跟住你麻烦，咁你就对出版社嚟讲，其实系有伤害嘅。 系啊， 所以样嘢拉系正常嘅。其中我最初奇怪就系、是，喂，麦托明网站，之后我睇啲新闻头拉烂睇，咦，冇由麦托明新闻唔得啊？咦，唔系、啊，其实黑佬话佢系早喺套书未出之前， 哇，咁就好过分啦、啊！ 之后做电子化。然后造型一个网络机，然后将你 tap 咧，咁我话咁样大镬啲，咁啊真系有问题。 系啊，你咁样即系多人迷啊，即系直接地。 系呢个就真系比较骑呢啲嘅。好啦，讲啲即系严肃啲嘢，讲下啲过瘾嘢啦。 过瘾嘢， 严基全教授 reborn。出完个即系出咗Netflix 嘅一套新嘅嘅。 我睇错咗系咩？呢个杀手 reborn。 就揾咗。 家庭產 Johnny West 佢叫 Reborn， 我唔知係咪真係照翻多年漫畫改定係純粹掛個名重新整過，因為你依嘢一睇嗰個宣嗰張七個宣傳嗰張宣傳黑影圖，我係唔好明佢想拍乜， 係咪阿杜本嗰啲騎呢騎呢姿勢啊？ 唔知啊，我真係唔知啊嘛，因為嗱 Netflix 咧之前我好似有講過就係、是、Netflix 咧喺入因為由於傳唔係都唔係傳聞噶啦。就係、是、迪士尼諗住搞自己嘅動畫串流網站，咁佢就最初本來諗住話收翻迪士尼啲片嘅啫，咁 Netflix 去講 Netflix 諗住咁講就希望喂可唔可以俾翻漫威啲嘢啊？結果唔講又只可講仲衰，唔單止迪士尼冇賣，而漫威都收埋，咁、Netflix 就好大鑊嘅 Netflix 呢個嘢就呢個就 Netflix 嘅問題啦，要睇佢幾大影響啫。Netflix 就開就。一来咁样咧，二来就系因为知道呢行业竞争大啊，同埋市场系得咁大啫嘛，咁佢希望扩展到 少数向外向外向外发展就需要噶啦。同埋问题， 佢希望 即系系 少数入 Netflix 未攻入嘅市场，日本。 系啊， 因为日本其实系难打 封闭封闭市场嚟噶嘛，但系问题你封闭得嚟，你啲嘢系其实 work 噶嘛，啲人系受，但系你唔去主动去打市场，要透过啲好神铺奇怪的渠道去收睇噶嘛。 咁 Netflix 咧就一方面咧就例如话哥斯拉有啲咧就同日佢一方面就同日本动画公司合作就系、是、我买你电影戏院上映 咯，佢做佢 戏院上映之后。我摆喺我度上面播， 系啊， 即系哥斯拉新哥斯拉， 戏院版 哥斯拉咧，咪咁样咯。电影院上戏院上完就 Netflix 播，就 Netflix 优先上先。咁有冇影碟就唔知啦。就 Netflix 优先上，咁就呢样嘢啦。 咁冇嘅，咁我帮佢做嘢，咁你俾一小时俾我。 跟住之前嘅鬼佬版恶魔城啦， 死亡笔记咯，俾人扭到 哇，精彩啊！即系死亡笔记，我只冇睇啦，因为我本身冇装 Netflix。 唔知点解，即系改可以改到完全冇咗原著纯粹咯。 唔系呢个佢睇过嘅日本人，佢睇过香港人啦。 即系一个 睇过嘅日本人咧，一脚而同话呢个神作嚟嘅，系有你喺 Netflix 一定要睇，因为佢嘅吐槽嘅多到你觉得 系啊， 得啦。有啲嘢我觉得唔吐槽都算啦，即系系去 到一个一个点样个一个， 即系话阿夜神月咁样 变咗一个好咩阳光少年。 呢个夜神月咁无啦同个条女讲话，嗱呢部死亡笔记点样用，即系 呢啲普通废青。废青化， 系咯，即系莫名其妙流周围冧。 人哋精英嚟噶嘛，佢搞到成个废青咁样。 即系周围冧楼啊，卡嘢啊，跟住阿刘克夹埋点样写用死亡笔 记。系啊，低智啊，成件事变咗好似。 就都系笑到啲人系日本人笑到碌咗喺度，吐紧腹筋崩坏嗰只嚟噶。 啊，咁 仲有呢套嘢喺日本大企宣传系几落力宣传噶，系揾咗演员去日本做宣传噶，因为系几重视噶。所以呢镬嘢拉完之后好啦，嗱，仲有嘅其实演员都做得成功嘅，咁之后我存之后我不存在咧，到时都系 Netflix 嘅，我日剧版，我记得系嘅，即系其实都有几套日剧叫做出咗嚟，但系今次严之选下生大佬， 唔知想点我都有句。 你话漫画狂战几个反而可以理解，因为之前青之炎算系起收得咧。你作为同一个主角，咁你青之炎嘅主角，咁咪马红战佢出啱啊！ 我冇话顺便可以表下，不同期嘅制作人啫嘛。 但系马红就但炎之转校，虽然话系阿岛本和彦嘅成名作，但系一来呢套嘢喺2000年，阿岛本和彦喺自己漫画里面都画呢套嘢啦，画到烂 吓， 辱骂当非常辱骂。 咁嗰啲嘢佢自己先受到，即系你 佢自己个系阿严美贤睇翻自己嘛，当年嘅话都觉得，即系因为你而家嘅以而家角度同埋而家嗰个边嚟睇咧，严美贤生其实好欧晒地噶， 系噶。 佢所以相比起你话马狂战记或者因为我其实我觉得青之炎漫画咧系麻麻地好睇嘅，不过就另一个问题啦，我唔讲佢啦。咁相比起比较跟得上，即系叫做追到潮流嘅马狂战记，甚至佢逆境拉嗰批系列，逆境系列啊！ 咁你马狂战记根本就系业界本身，咁我觉得即系就算佢即系依家啲嘢即系先进咗又好，咁始终都系做紧漫画噶嘛。 同埋我觉得点讲就系、是、相比佢，我佢嘅严之后生，佢嘅问题唔系在于佢追唔追潮流，而系佢感觉上睇出佢漫画家唔成熟啊，好多地方你觉得好幼嫩啊。相比如讲，你话 唔知啊，即系点样讲，我唔欣赏咯，即系我句。 逆境拉系即系逆境拉啊，嗰、那个叫逆转三部曲嗰系列咧，虽然都系好抽离，好风云有志，但系你觉得佢系成熟咗嘅，啲笑料啊，佢掌握位，你觉得系漫画家系嗰个功力系进步到叫似样嘅。 嗯。 但系严之将生系一个叫做，你睇翻系觉得系一个唔成熟嘅漫画家早年嘅作品嚟嘅。即系严美贤啊，即系老本王自己睇翻佢个佢唔好意思睇系正常嘅，即系 咁可能就系因为就系睇中呢点咯，我怀疑系嘛？ 但系你搵翻套差唔多成30年前嘅作品， 系啊，我就话即系俾边度睇啊？即系我都唔识呢套嘢咁少， 好难理解就系点解搵，即系呢个系同埋睇个黑影，我就觉得哇，伏味突破天际 啊！ 即 系真系搵边度睇？我谂紧呢个世代嘅，仲要成40-50年前嘅风格吓，我 即系服到服到极点啊！即系 唔知啊，真系我唔知道点样玩咧。 即系我讲就嗱，即系 因为你知啦，近排由依日睇见美国，因为依几年咧，美国嘅动画、漫画改编真人电影咧红啊嘛，日本疯狂改编啊嘛。 冇可能系咩啦？可能真系嗰即系外国好怕好怕呢样嘢，唔知啊。 但系濑嘢啦，哇！好似我妹咁样出去睇完，然后东食早睇完之后，哇！ 真 系食 中 咁嘅， 真系食中咁样， 满足牛泡。 我听翻嚟话，即系都系麻地喎。 好冷门，佢话佢完全好冷门，即系我哋已经系容忍，已经系相对咁比较接受咗就系、是。东野总本来就好冷门噶啦，唔系系东野总系有少数，我觉得就系呢套嘢你都红得嘅，你有冇搞错我只嚟嘅？你呢套嘢改编动画更加真人点，更加唔明点解？结果濑嘢可以唔意外， 就 只 有钱咯、啊。你要解释嘅话， 即系你估套套都系你落下剑系啊，落下剑心成功咗 啊，就似有 但 系搞啲咩咯？ 咁系有到银魂成功咗，但系你唔系个套套都攞嚟做嗰两套比啊？ 咁我话 Jojo 又系 哇喂 半天吊 Jojo 系。由佢出，由佢个企划宣布嗰时，全世界批死硬噶啦 ，Jojo 会死，我哋系唔意外噶。 唔系咯，呢个好明显就已经想试新新嘢，但系即系 呢套嘢 得银文叫做似样啲。 佢讲紧第四部，你会仲难改编？第三部冇咁难啦、啊。 可能我就怀疑佢第三部啲嘢太咩？ 第三部会改编啲，因为第四部其实都难。 唔系，你取经麻烦啊嘛，你要去埃及啊，大佬，你第四部就搵个地方 咁咪难咯，搞掂啦。成咁悠闲，点拍啫？ 可能就系揾咗前半咯，如果后半吉人吉应可能好啲咯，怀疑。 唉，我都唔知点算啦。好啦，最后讲下一单附文嘅，就声优同埋音响监督中岛充彦离世，享年55岁。咁佢咧声优嘅工作其实就唔多嘅，比较有名。 咩？跟踪师嗰个技师，收你技师。 系啊，仲有佢星喺《英大战歌谣 show》里面做中岛亲方嘅演员。亦都系做亦都系做第一神拳里面白木， 咁佢主要系幕后多嘅， 系啦幕后，因为佢而家系三间亚文嘅音响公司里面做音响做音响监督嘅， 吓 基本上已经系离开幕前噶啦，因为其实声优幕前捞得唔掂，或者声优觉得系开始觉得攰，咁样走去幕后，其实 我冇转型嘅，呢个我又唔。即系唔系话攰啊，成嗰啲 正常嘅， 可能 多咗。 冇咁佢可能兴趣喺嗰边，咁啊，即系 有 发挥到佢 手上。即系好简单， 唔奇嘅。 有啲篮球员打篮球唔掂，但系做教练好掂嘅咧。 系啊， 嗱声音响其实唔少嘅。嗱叶谷监视咁样，佢以前系做声优，就系出道做声优嘅，结果而家做音响监督啦。多嘅其实 好多噶，嗰八年代有啲声优褪咗后面噶， 系啊， 黑松面咯，仲一个。 不过第一神拳好似有两个声优唔喺度啦，阿川会长同埋乃贤二同埋同埋 套嘢都有翻咁上下，你同高达加差唔多年龄嘅作品，你啲声优去 走三个走咗嗱， 差唔多啦，高达走一半啦，高达差唔多。 高达就另一样嘢啦，但系第一神拳唔好耐啫，第一神拳动画化唔系好耐啫，但系乃海贤走咗。中岛春彦走咗，永井一郎都走埋啦，咁即系啱好就三个最老嗱，唔系两个最老啫，阿川会长同埋阿猫就呢两个老嘅就哇，佢两个啲战前人物走咗，就中岛春彦冲完55岁真系后生嗰啲， 咁冇啊，零住后都合唔上下啫， 你知佢仲做啊，40几啊， 我唔系，你知我成都系50几， 四十几 嗰个系阿边个？ 42啊，零住杨克 四，唔系你讲嗰另一个，先突然间唔记得咩名添，啊死啦，死啦！ 算啦，得 系咯，你要先， 即系时间夹两再讲啦。好啦，咁今个呢两个星期比较淡静嘅，咁睇下两个礼拜会有啲比较爆嘅新闻啦。因为其实今个礼拜最爆嘅新闻就系 FGO 嘅，但又系又 FGO 全部 都失翻嘅，算啦， 停咗两第六、第七演 播，记得岩泽兼人啊，记得 停咗两日出嚟， 记得啦。岩泽兼人啊，你讲40几岁嗰个系岩泽兼人啊， 岩泽兼人 系啊， 佢都好后生，其实都 系嗰个真系英年早逝嗰个就可惜嘅，我觉得。 但系时真好难讲啊。 系啊，即系差唔多啦，可能即系有啲，可能我声优真，我都系粗劳工作嚟，嗰啲真系早。 同埋声优嘅时咧，唔系有时话走，有时真系唔系，好似凌志咁样系意外，唔好讲啦。有时话走真系走嘅，有时。 唔系嗰个严泽嗰个系凌志，唔系先病死嘅，凌志系。 凌志跌落楼梯。 唔系严泽，严泽 病死，突然间病死。 严泽兼人唔系调转咗啊？严泽兼人系跌落楼梯， 唔係靈智低啲啊！唔一種，因為我諗唔到一時，我下次補翻 啦。嚴責啊，嚴責兼人啊！ 一時我一時下次冇乜時間啦，下次我下次我 算啦算啦， 我記下次講開呢啲聲優事，有機會再講嘅時候我再講翻啦。 O K， 唔抄唔阻住啊！因為今日得我兩條友咧，我要好盡力咁講個三十分鐘。好啦， 咁唔難嘅，咁吹就吹就有噶啦。 係啦，咁下個禮拜應該差唔多啦，下個禮拜咁下個禮拜。可以嘅，下个睇下讲有冇咩 FCO， 要讲埋佢嚟录制，大家惨事件簿啦。 冇啊，咪讲下啲咩咯，即系挑机屎咯。 嗱，系我系顺便讲埋啦， 即系回顾啦，即系都你下次 下次见到都玩完啦。我 Touch Channel 会回顾啦，FCO 嘅中期回顾篇。好，咁下两个礼拜再见，拜拜。